窒息，可怜心无以抗拒，看自己偏偏死去，我只是无魂傀儡恐惧。 Yeah.

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 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，供着酒和 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 One night in 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八九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。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 想着你的心，想。

世界你就黑。当思念变成电影的画面，我一遍一遍看着想着你的脸，我最爱的你，想得哭夜夜缠绵，离得远容易改变，相爱的瞬间永远的迷恋，别忘了誓言。 准备抽，上帝般是你手，医好伤口，欲到手便再走，当垂头都可抬头，又再向世间挥手。七天不休，伴我冲，伴我走，小小春天渡过冬，渡过秋，这眉头都可无愁，前角头上亦有光，很忧愁。可复制我什么？不管如何，你都称赞我。辛酸经过，今天变了首歌，激起旁人最深的唱过。识反应。你证实我是了解生命，多得你让我清晰呼吸声。伤春悲秋，上帝般是你手，医好伤口，若到手便再走，当垂头都可抬头，又再向世间挥手。七天不休，伴我冲，伴我走，小小春天渡过冬，渡过秋，这眉头都可无愁，渐觉头上亦有光，很忧愁。春悲秋，上帝般是你手，医好伤口，若到手便再走，当垂头都可抬头，又再向世间挥手。七天不休，伴我冲，伴我走，小小春天渡过冬，渡过秋，这眉头都可无愁，若我余韵让你走。分离时就如满楼，你眉上脸将心受。 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。 结局会如何？好想问你，给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 犯错，点在我心。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希望心爱的几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，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为我 到底有没有相信？ 沉默太久， 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犯错，酿在我心那也继续过。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5175-2200。

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心里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。呜呜，啦啦耶耶耶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们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为你愿你快活。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你的吻，才能抵挡夜寒冷。只有在紧紧拥抱中，才能感觉到一点永恒。就算注定是流浪的一生，让我随你这旅程。就算失去勇气和自由，不悔恨。就算注定是漂泊的一生，让我随你这旅程。要你永远感动我最深处的灵魂。就算注定是流浪的一生，让我随你这旅程。就算失去勇气和自由，不悔恨。就算注定是漂泊的一生，让我随你这旅程。要你永远感动我最深处的灵魂。 我要无拘无束。

时间是混乱的夜，穿上红色的鞋，走过一条街，穿越梦的旷野，走进我的世界。

枕头上面，手指浅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勾丝雨柔若轻白如玉，手生感半双眼睛眼间轻款款、兰花指针

就爱你，看起来有些多余。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导体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，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。我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，放在糖果旁的是我更想唯一的甜，染了过滤了你和我沦落的谄媚，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什么这样子，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，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，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，不好一阵子你就会回来，印象中的爱情好像 已经习惯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？很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 Oh, oh, oh.